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对视一眼，唐三和胡列娜不禁都皱起了眉。 不知道下面是什么？ 我看看。 唐三匍匐在地，对于胡列娜，他不得不防，只将头部露在圆台外面，向下方的深渊望去。下方黑暗朦胧，却难不倒唐三。暗蓝色的光芒从他双眼之中喷吐而出，瞬间拉近了距离。翻身跃起，唐三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怪异。 怎么样，你能看得清吗？ 下面是血，或者说是血池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下面的血池就应该是多年以来杀戮之都积蓄的人血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血腥玛丽和给这条地狱路的祭品。 简单分析来看，这条地狱路不但是离开杀戮之都的路径，同时也应该是整个杀戮之都的核心所在。 或者说 是杀戮之都那七亿领域的能量源泉。 这胡列娜果然聪明，不愧是教皇的嫡传，有一个如此聪明的伙伴，对于闯过地狱路来说是好事。 发现对方和自己说的话一样，胡列娜脸一红，别过头去。唐三脸上则多了几分尴尬。胡列娜自然不知道唐三在想什么，继续他的分析。 你发现没有，在这杀戮之都内最为重要的就是血。这所谓的血腥玛丽在这里几乎任何地方都会出现。正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这血里面含有慢性剧毒，但它又能起到一定的兴奋作用。能控制人的方法有很多，为什么杀戮之都的统治者一直都用血液呢？只是为了给人增加神秘的感觉吗？我认为不是，这其中必然有什么秘密。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，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杀戮之都内这血液真正的秘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失去了血液的来源，对杀戮之都将是巨大的打击，甚至有可能是毁灭性的。这样一个地方，我认为早就应该将其毁灭了，可你们武魂殿却偏偏听之任之，难道真的就是为了让这里收容那些堕落者吗？ 这些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。我知道你们昊天宗对我们武魂殿意见很大，但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是先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再说吧。 这条窄路应该就是所谓的地狱路了，它有多长我们并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地狱路绝不只是从这里走过去这么简单。下面是面积很大的血池，其中很有可能生存着什么特殊的猛兽，或者有剧毒，走下面不可取。我们走出这里最好的方法还是从上面。 上次你给我的药很有效，你有没有什么能够预防剧毒的药物？我们从这里爬下去，至少下面是血池，还能有种脚踏实地的感觉。这条窄路总给我一种危机感。 世界上的毒千奇百怪，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抵抗所有毒物。我和你的感觉一样，这条地狱路确实危险，但是下面给我的感觉却更加危险。在出发之前，我认为我们还是先将意见统一一下比较好。 听你的吧，我只是提出一个建议。既然我们没有更好的抗毒之法，走上面显然是唯一的选择。这恐怕也是当初这地狱路出现时给予任何通过者的唯一选择方式吧。可惜了，我们并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资料。来之前，我认识的那位杀神对我说过，地狱路中的情况千奇百怪，我们与他当初的经历肯定会有所区别。与其将里面的具体情况告诉我们，还不如让我们自己去摸索，这样我们反而会更加谨慎一些。 或许爸爸也是因此才没有向我说出关于地狱路的一切吧。路总是要我自己走的。 两人在圆台上坐了下来，凝心静气调息着。即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危机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保持最佳的状态才是他们现在最好的选择。 整整一个时辰，两人都在修炼中度过。在这地狱路之中，他们的魂技依旧被那种莫名的力量所压制，能够凭借的也仍旧只有在杀戮之都内自保的手段。两人几乎不分先后地睁开双眼，对视一眼，同时站起身。胡列娜解开自己的腰带，快速将外衣脱了下来。她脱掉衣服的动作显得很自然。就这样，她把衣服扔在地上，然后飞快地把长发梳拢好，整个人看上去紧衬利落，然后开始撕扯自己脱下的外衣。胡列娜的武魂乃是狐妖，本身最擅长的技能就是魅惑。他此时虽然没有向唐三施展技能，但他那完美的娇躯就是最好的魅惑媒介。尽管唐三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可一时之间还是有些呆住了。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直接地看到一名少女的身材。胡列娜表面上看上去很自然，可内心其实也紧张得不得了。虽然他是以魅惑技能著称，可实际上却极为洁身自爱。黄金一代中的燕追求他已经很久了，可他却连手都没有被燕碰过一次。如果眼前合作的不是唐三，换一个人的话，就算是死，他也不会让对方看到自己身材的。 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脱掉外衣？ 不用了，有一件衣服足够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。 哼，一件衣服足够，你怎么不脱？ 是你动作太快了。 看来我掩饰的还是不够，脱得太快了，现在想后悔都来不及了。 胡列娜心中虽然这样想着，但她手上的动作却不慢，飞快地将扯成条的衣服编在一起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一根长约七米的编织长绳就完成了。唐三没有用脱衣服的这个方法，并不是说他的脑子比胡列娜慢，而是因为他有蓝银草，下意识就忽略了这个方法。但他当然不会轻易地将蓝银草在胡列娜面前展现出来。同时拥有昊天锤和蓝银草的话，以胡列娜的聪明怎么会不产生怀疑？胡列娜将绳子的一端递给唐三，在如此窄的路上前进，两个人有一根绳子相连的话，安全性显然会大幅度增加。 给你，你走前面还是后面？ 我走前面。 从安全性上来说，后面显然会比前面安全一些，但是唐三也是无奈之举，让他在后面一直看着胡列娜那极容易让人犯错误的窈窕身材，恐怕这地狱路不用走也要完蛋了。他可不希望自己与胡列娜之间出现任何纠缠。胡列娜好像明白了唐三的想法，嫣然一笑，他对于自己的魅力有着十足的信心。由于他的武魂特性所致，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到专门的魅惑训练。他自问，或许有女孩会比他漂亮，但绝对不会有女孩比他更会吸引人。两个人将绳子的一端各自在腰间拴好，唐三回头看了胡列娜一眼，又赶忙回过身，精神力收敛，将心中的杂念消除。 走吧。 看来你也不真的是石头啊。 不要往下面看。 唐三的步速不快，而且每一步前进的距离都很平均。两个人都是魂师界年轻一代的翘楚，自身修为不弱，走这种路本来就并不算什么。再加上两个人的心理素质都很不错，所以走上窄路后还能保持着稳定的节奏。胡列娜跟在唐三身后，两人相隔大概三米到四米之间的距离。他对这个男人不禁更添了几分赞赏。均匀的步伐和步速无疑令跟在后面的胡列娜更容易掌握节奏，保持这种最佳的距离。而唐三心中对胡列娜的聪颖也不禁赞叹，因为在他向前走的时候，每当他迈出左脚时，胡列娜必然会迈出右脚。这样一来，当唐三的重心偏向身体左侧时，胡列娜的身体就会偏向右侧的重心，万一谁没有掌握好平衡，另一人也好加以援救。而且胡列娜的一只手始终握住绳子的一端，随时做好发力的准备。虽然是第一次配合，但双方无形中形成的默契令彼此都略松了口气，两人的精神力开始释放出来。但是他们都没敢过度释放，只是将精神力保持在以自身为中心直径50米的范围内，哪怕一丝风吹草动也别想瞒过他们。 唐三走在前面，双眼微微眯起，紫极魔瞳注视着前方，在这种光线下也只能勉强看到千米左右的距离，而且到了远处视觉也变得模糊起来。他的双手自然下垂在腰间，轻抚在24桥明月夜上。此时他和胡列娜乃是一条绳子上的两只蚂蚱，如果遇到情况，动作绝不能太大，否则只会相互掣肘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就这样保持着和谐的节奏，两个人缓缓隐没在暗红色之中，背后的圆台已经不见了。唐三走得并不快，作为前者，他所要关注的东西远比胡列娜多，而且他也要对身后的胡列娜保持一定警惕。此时这种情况他明白，不只是自己有后手，胡列娜也肯定有。这条地狱路越往后走，对于唐三的内心压力就会越来越大，因为他不清楚胡列娜会不会在即将离开这里的时候向自己出手。就算胡列娜不知道自己是唐三，但是由于昊天锤引起的身份猜测，也足以令他认定双方之间并非友好的关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